声音。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。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长度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。 小心翼翼的心，你彻夜难眠，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，却醒悟得太晚。决定为一个人奋不顾身，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，你想住一回终止这一晚，不愿再起波澜。想要可能有点难，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，相信误却太难，会终止这一晚，不愿再起波澜。想找一个人奋不顾身，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，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，相信误却太难，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，难免心生眷念。 沉默在人群中捕获，花落在了窗口等候，吹起了誓不像我，是全新的诱惑，是干渴的沙漠，是忧虑的解脱，是深情的冷漠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有荒凉的夏季，有温情带不走的风景。

为了红颜独消瘦，天空总有云卷云舒，偶有彩虹万种愁，皆是执念在心头，雨过后已有暖感受，再也像一场相守，韶华间浓情秀，鸳鸯和弦都没有，少年又不懂愁，恐怕要五六白头，岁月里万物求，唯有不懂十八宿，我们歌 还免不了叹息，比如坏人比好 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九八二许愿池。 前几天结束了476天的异地恋。他说不能做朋友，然后我们就互删好友了，确实也没什么可联系的。然后之后一阵，要不然就是一天能睡十几个小时，要不然一天就根本睡不着，只能睡几个小时，过特别乱，然后爆痘、长闭口，整个人状态特别不好。异地恋真的是挺难的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别的人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吧，也希望你们能比我坚强。祝他也祝我前程似锦。 鸟落一片秋天的枫叶，梦化成蝴蝶，不停翻阅爱情的词典，只求你感谢。原来泪和眼不断道别，未来会实现。你那些爱情悲剧语言，默默想念。我一直等着你出现，直到今天变成了一天，反复练习的思念也长了茧。在你离开我的那瞬间，你我礼貌的道别，散落满天回忆的碎片，拼不回完整画面。相遇在小山口那屋檐，你却假装没看见。我们一起有过那情节，被你遗忘在手机前。 想追这些爱情，错过不会再重来，却还是忍不住在夜里反复练习着对白。梦想与现实的无奈，那场不分手的恋爱，现在只剩下我和月光反着样子的发呆。你说过缘分长久不来，你一直有安排，你表情不自然。 天平开始倾斜，季节也变迁。三人到完美你的侧脸，在眺望那边。我一直等着你出现，直到晴天变成了雨天，反复练习的思念也长了茧。 光明遮住你的眼睛，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。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。你有多久单身一人，不再去旅行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。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，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。许多人来来去去，相聚又别离，也有人喝醉哭泣，在一个人的北京，也许我成功失意。慢慢的老去，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。许多人来来去去，相聚又别离，

词尹淑仪，读歌人玉博。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 春暖秋凉， 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还假装无畏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，竟勇敢一杯，逆风踏凌霄，以光散黑，开往白天的夜有没有终点，星光凋谢，迫在眉睫，轰轰烈烈，代价不屑，谁向谁妥协，谁跟谁告别， 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不明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，请勇敢一杯，逆风踏凌霄，以光散黑，开往白天的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 无悔，请勇敢。

也 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毕业之前考了一次研，但是没考上。后来毕业之后，前天一个继承了我考研资料的学弟来问我，说有没有相关专业的实习机会。我只能哭笑不得地告诉他我已经转行了。其实那个学弟也是跨考，我觉得我们都是也都挺有勇气的，希望我们以后学业工作都顺利吧。 请你拿出笔记，你不要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玩着纸笔。我问你需要什么东西，你说没有什么东西，要我怎么说你才能体验东西逻辑？叫你看什么东西你就看什么东西，因为东西就是两人之间最短的距离。你到底有没有心，你到底想不想拼命？如果不拼只能躲在角落无病呻吟。 Come on， 看上他爱上他要去上他，你千万不要慌，不要乱，不练着急，要生活在辛苦中才能达到目的。Take it easy， 想和他一起也懂得保障自己，可能只有我给我们一样。Girl， 上这并不容易，想和他一起也学会什么惊喜，可能只有我给我们一样。准备好了没？要知道从哪下手，而当然第一要务就是认识他的朋友，要找好他们，要找好他的父母亲，兄弟学长学弟，他的邻居甚至他的亲戚。如果他们满意，你就继续去做。如果真的成功，你就能 take it home。但你得保持距离，要若即若离，有点爱理不理，而让他着急，他一定就会爱上你。看上他，爱上他，要追上他，你千万不要慌，不要乱。 沿着这条路，一直朝前走，在不远的地方就有。一个路口，你可以向左转，也可以朝前走，但是你不能停留。不要抬头四处张望，这里没有你要的好。等待幻想，更不要奢望，这里没人歌唱，没有谁能将你阻挡，竖起的拇指像山峰，庄严坚强，山里藏着你的愿望，像母亲的召唤，那一晚饮醉的陪伴他。这条没有行人的路。 可爱可恨可有遗憾，是你是他又与谁相关，是谁缓缓轻轻慢慢，是生死月一去无返，可藏可怨可知冷暖，一回三经有谁迷深蓝，匆匆沉沉簌簌滚滚，微微诉说不尽 时光的脸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。 放纵纷扰的画面， 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着悲喜，他背作愁城，对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。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落空时，他们相逢，来做一场灰飞烟灭的游戏，信马由缰，飘零半生。一个男人握着加温的啤酒，整片星空

熟悉的声音，沉默在黑暗中伫立，替你呼吸。曾经并肩交换过勇气，在撼动我内心，不需要理由，就那样笃定。多认真多少的坚定，怎么曲折才有意义，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。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，你也没放弃，跨越时间一起飞行。世纪和你交集，曾经并肩是你让年历刻在了我记忆，我知道我可以这样笃定。多认真多少的坚定，怎么取舍才有意义，经过多少练习成为这样的你。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，你也没放弃，跨越时间一起飞行。别放弃我们的坚定，命运依旧会有意义，经过多少练习才会重燃这见我在原地。 如果你来过 准你的频率，唤醒你的活力，全屏可视化多维互动，刷爆你的存在感。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98.2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你的行李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步去，换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，难过就看喜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，若不在仍有二十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这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，这里是身体的什么是呼吸的，都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我们另一侧，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手提好几袋更替，但是纠结的过不去，你 给你，呜呼残阳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你指着大海的方向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

生要走多远，要熬过几重苦寒，才能在谈聚之前不悔不怨。 摇摇欲坠的 现在无边黑暗又怎样，我当我坠落在浪迹与你又怎样，我会像宁静的雪花燃烧的流星划过天际，唤醒了继续的眼睛，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， 自如的